一家人。这里是北京，这里也是他的家。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啰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吹捧是相声中经常使用组成笑料的手法，俗称为顺情说好话。这种手法主要是讽刺那种对人虚假吹吹拍拍的人。在相声中这样的段子是很多的呀，能让您捧腹大笑之后认清这些人本来的面目。欢迎各位今天准时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天的旅程里和您一起说一说这相声中的吹捧。相声作家何池先生曾说，有一种高人一头的人是到处存在着的，但是生活当中常被人所忽略，往往是群众已经感觉到了却没有完全理解，经过一番艺术加工，这种人变成了一个典型人物。那么您知道何池先生是通过生活中的哪些事情得到的创作灵感的吗？现在我们就来欣赏一下由刘宝瑞、郭全宝合说的相声《高人一头的人》的片段，听完以后我再来告诉您。 老刘啊， 哎， 哈哈哈哈，你还得给我道喜。 又什么事情啊？ 我都有一上三年级的男孩了。 哎呦，是啊 啊！ 要这么一说，你也应该给我道喜。 为什么？ 我也有一个上三年级的男孩了。 啊，这说咱们是 同喜同喜，又来劲儿了又。 你那孩子长得多高了？ 我们那孩子 啊，有多高了？ 那个，哎，也就到我这儿。 哦，那么样。 嗯，你们那孩子有多高了？ 我们那孩子到我这儿。 嘿，整高一头啊，孩子也高。要这么一说，你们孩子比你们孩子可高多了。 较真儿说嘛，高也高不了一大块。哎，你们这孩子平均年考多少分？ 平均年考81分。 哦，是是是。 你们那孩子平均年考多少分啊？ 不好 啊， 我们那孩子年考85分。 哎，比我们那孩子多4分。这一说你们孩子成绩比我们孩子成绩可就高多了。 较真说高也高不了一大块 啊。 你们那孩子胳膊上带几道啊？ 我们那孩子胳膊上带3道。3道。你们那孩子胳膊上带几道啊？ 我们那孩子胳膊上带5道。 啊啊， 5道。 有带5道的吗？ 他先是2道，后来3道，那不5道吗？ 他加在一块儿算呢。 要这么一说，在进步方面，你们孩子比你们孩子可进步多了啊！ 要真说呀，进步也进步不了一大块。 哎， 你们那孩子一年打几场架？ 他怎么什么都比呀？打架呀？ 啊， 我们那孩子一年打八场架。你们孩子一年打几场架呀？ 我们那孩子一年打四场架。 哎，少打四场。行了，我明白了，核算是这不怎么样的地方都高到我这边了。要说你们那孩子比我们那孩子可老实多了啊！ 要真说老实也老实不了一大块。 哎， 你住几间房啊？ 两间 啊，我住三间呢。 嗯，够够够。 你住的是什么房啊？ 平房。 哦，我住的是楼房。 啊，我知道，我知道。 你那房子的光线怎么样？ 光线呐？ 啊， 背阴儿。 我住那房子是 朝阳。我就知道嘛，那非朝阳不可嘛。 你这大褂是什么料子的？ 人造棉 啊。我这是纺绸。 纺绸， 纺绸。嗯，你那鞋是什么呢子的？ 冲服泥 啊。我这是 礼服泥。对对对，礼服泥。 你那表几点了？ 我这表九点 啊。我这 你那表十点呢？ 也九点。我这个， 我等他这表也比我这表特别高呢。 你那表是多少钻的？ 我这个 啊， 十七钻 啊。我这个是21钻。 高高。 你那表是什么壳的？ 钢壳 啊。我这全钢。我这个，你那表敢完地摔吗？ 哎，我不敢。 我这表敢完地摔？ 这 就信不信？ 行 啊， 行，什么都跟我比呀、啊？那就好办了。 嗯， 这回再让他跟我比，他就倒霉。我说 啊， 这个。最近你身体怎么样啊？ 啊，我身体最近还算是。你身体怎么样 啊？对对对，还得打我这头来。对 啊， 哎呀，别提了老郭。 嗯， 最近我这个身体不好啊。 哎呀，老刘啊，最近我身体更不好啊。 我有神经衰弱。 对呀，我有衰弱神经啊。 我早晨办的事到晚上就忘， 我刚才办的事转脸就忘， 我一失眠3天3夜睡不着觉， 我一失眠7天7宿合不上眼， 我蹲在哪儿往起一站，嗡一下眼前就发黑呀， 我坐在椅子上一回头，扑通就摔倒了。 前年呐，我晕过去5分钟， 去年呢，我死过去半小时。 高，比不了，比不了。哎呀，他神经衰弱都比我高得多得多，高，太高了。 嗯， 老郭呀， 啊， 要不然我也不至于这样。 为什么？ 因为呀，前年我发了一场药子。 老刘啊，我告诉你吧，要不然我这身子骨不至于这么软。 是啊， 去年呢， 嗯， 我打了场摆子。 哎，我们俩人一样，发药子打摆子一样。我这药子发起来呀、啊， 嗯， 2天发1次啊。 我这药子犯起来是1天犯1回呀、啊。 是啊， 嗯， 我这药子发起来呀、啊，我告诉你啊， 嗯。 发一回我就得3钟头啊。 哎呀，我这药子要一犯了啊，就得犯多半天呢。 有一回我发高烧发到39.7度， 有一回我高烧到68.9度， 他愣会没烧死。你说怎么活过来的啊？愣没烧死。高， 60多度了。 哎， 嗯、 我跟你说呀， 啊， 虽然我这药子好了， 嗯， 到现在我一着凉水就犯。 对，我这药子是现在啊，一沾冷风就发了。 我这药子溜溜发了一年才好啊， 我这药子犯了一年零七个月这才算是 好了， 又转伤寒了、哎、 比不了好吗，药子转伤寒了， 嘿， 哎呀， 嗯， 老郭呀， 嗯， 我跟你说呀，最近医生给我检查呀， 哦， 说我这病不好治， 嗯， 我是病入膏肓。 哎，太对了， 嗯， 医生告诉我了，说我这病啊是奄奄一息喽， 我一天都吃不下去半碗饭呐， 我两天都喝不下去半碗汤啊， 我上个楼梯我都得歇个四五次啊， 我下个台阶都要歇八九回呀、 啊，啊， 两层的， 两层，他是要死快了，是两层台阶歇八九回呀、啊、医生最近告诉我， 嗯， 让我得好好注意， 哦， 说我这个病如果要不注意的话呀，恐怕我就活不了一年半载了， 医生也告诉我喽，说我这个病啊，就算我特别注意，我也活不了个月七成了。 哎呀， 怎么意思？ 哎呦呦， 怎么回事？ 不好， 嗯， 我觉着头发晕， 哦， 眼发灰 啊， 哎呀，手足冰凉， 呵， 四肢麻木 啊， 看这意思啊，要说完这段相声到后台，我就得死。哎呀， 不好， 怎么样啊， 我感觉心神忙乱，天旋地转，手脚冰凉，脑袋冷汗，心里发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啊， 我说完这段相声到后台我就得死 啊，你死，你要愿意死，你死你的去吧你。 啊，这回你怎么不跟我比了？ 对了，再跟你比，我得死在台上了。 哎，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来聊一聊相声中的吹捧。话说上世纪七十年代，何池先生讲述了这段相声的来历。有一次，一个人问何池先生说，你这钢笔是什么牌的呀？何先生说，我这是金星牌的。那人说，我这是派克的。他又问，你敢把钢笔戳桌子上吗？何先生说不敢。那个人就猛地把自己的笔尖剁在桌子面上了。何先生还听到过一件事，两个都受处分的人还要比谁的处分更严重。何先生经历和听说过这类事情后呢，就把这种人更集中、更概括、更典型化，于是就写出了相声《高人一头的人》。其实不光是对口相声，单口相声也能讽刺那些吹牛之人。那就再为您送上一段常连安说的单口相声《山中奇兽》片段啊，听完了以后再跟您接着聊。 狐狸这个东西啊，太可恶了啊，嘿，哎，奉承人摆着尾巴就过来了。哎哎，老虎爷爷，您慢走，老虎爷爷您慢走，您怎么了？您跑什么呀？惊慌失色害怕呀？您怎么了，老虎爷爷？哎呀，别提了，小孙子，别提了。他怎么管叫小孙子呀？他这个狐狸的爷爷呀，跟这个老虎是把兄弟，他拎不出去。别提了。怎么了您呢？嗨，可了不得了，这个西山呢有一个怪物，吃的东西可悬了，两只虎四只狼不够，这个山上啊我待不了。哎呀，老虎爷爷，您这是胡来呀，谁不知道您呢？您在这山上多大的威风啊，再者说您是兽中之王，是野兽都是您嘴里的食啊，您还听那一套啊？甭听说，您赶紧回去吧，把这家伙给吃了，您回去吧。老虎说，你去吧孙子，

省下来就起来了。他心里说主意多也不要紧，我给他两句，哼，又说了四句。我昨天晚上没吃饱，今天我正把老虎找，连虎带猴一块吃，你们俩一个都跑不了。这老虎一听，我的妈呀，刚要跑，猴给拦住了。哎，大哥，你干嘛又跑啊？您瞧他说了半天，他动弯了没有？他要不是没动弯啊，您甭怕这个，我来的。我说你干嘛你？说什么大话呀？你当我不认识你呢？你驴呀、啊？你不留老头子那儿做豆腐不是你吗？哎，胡说八道啊！你怎么知道我是驴啊？那我怎么不知道啊？人领着我上面在胡同耍不耍过猴，我还不知道呢。你别瞒我啊！你这点事儿，你还吃什么？还吃狼啊？啊，还吃老虎啊？瞎扯嘛，没那么八宗事儿。哎，驴刚这么一愣，怎么样？老虎逞就过去了，过去把驴摁倒了，就这一口啊，把后边这个屁股蛋子咬下这么一大块，20多斤肉，哎呀，疼的这个驴啊，这直哆嗦呀，一边哆嗦，躺在这儿，他又说了四句，呵，小小老虎你太张狂啊，咬得我这屁股可疼得很，明天咱们俩再算账，把你们山中的野兽我全吃光，他还吹呢，你看。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常连安说的单口相声《山中奇兽》。这常连安先生以单口见长，什么斗法、山中奇兽等几段单口说的的确精彩。《山中奇兽》这段相声来自于民间的笑话改编而成，由此可见，吹牛这种行为一直都是受到讽刺的，甭管哪个年代。到这儿呢，咱们上半段旅行要暂告一段落了，最后送上一首歌吧，刘德华演唱的《真心话》。好了，在歌声当中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再次启程，诸位稍后见。 你不说也知道，一个人在家，我不想也不要，隔着空气都发，我错了过来吧，让你轻轻地砸我一下，不理我不睬我，这样是对吗？请不要把事情弄得太政治化，不应该让你知，在我的心里你是最大。快疯了，求求你换别的惩罚，隐隐地感觉你哭得稀里哗啦，不要气不要哭，请你饶了我吧。拿着电话与声对话，听不到一点回答，重要，问题是彼此不说话没有办法，你可否冷静一下，听我说一句真心话，我决定未来每一天和你一起去花，答应我吧，我来好吗，答应我吧。这话不应该让你知，在我的心里你是最大。快疯了，求求你换别的惩罚，隐隐地感觉你哭得稀里哗啦，不要气不要哭，请你饶了我吧。拿着电话与声对话，听不到你的回答，有什么不好，怎么样不重要，问题是彼此不说话没有办法。 笑，听我说一句真心话。我觉得未来的每一天和你一起去逛，答应我吧，我来好吗？原谅我吧。一直不说话，没有办法，你可否冷静一下，听我说一句真心话。我决定未来的每一天和你一起去逛，答应我吧，未来好吗？答应我吧。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欢迎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各位好，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天的快乐之旅当中呢，一同来聊一聊相声当中的吹捧。相声名家郭全宝，他以自己特有的技能和艺术魅力，先后捧红了中国相声界四大明星，他们是侯宝林、刘宝瑞、马季和郝爱民。这种角色在中国相声界是独一无二的。郭全宝50多年的艺术实践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表演对口相声具有配合默契、感情充沛、语言生动等等特点，其中由他逗哏的相声《奉承人》曾经流行全国。他对传统相声手法和技巧烂熟于心，同时对新相声也是独树一帜，让相声界的许多同行叹为观止。现在呢，就和您一起听郭全宝、刘宝瑞合说的相声《奉承人》，听一下这段相声是如何讽刺奉承的。 哎呀，我几天没看到您了，哎呀，想不到您又发福了，您胖多了。哎呀，您看您满面红光啊，啊， 是吗？ 哎呀，您真胖多了。容光焕发，您要走运呢。哎，真格的，今年您有 我呀 啊 40了。 哎呀，不像，太不像了， 我 不像40的， 还不像。 您长得面嫩呢，长得少相 啊。 您要不是留着断梁胡，那您更显得年轻了。您猜 我哪儿有断梁胡啊？ 您这不是断梁胡，这哦眉毛啊，这 眉毛。 我打刚才我还纳闷呢，我心说您这下巴颏怎么这么长啊？这 没听说过这么长下巴颏。 哦，您这是眉毛 啊？眉毛、 哎、您要不留着断梁眉毛，您更年轻了。 我有不留眉毛的，眉毛有不留的，那多难看呢。 对了，因为您有这眉毛嘛，您显得少兴，显得少兴。看这意思上去，您也就像30岁的。

对不对呀、 啊？我说是是啊，我姓鸭。 哦， 姓鸭， 姓鸭。哎，说你姓温 儿，然后我又姓鸭，我又姓温儿，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爸爸那边姓鸭，我姥姥那边姓温儿， 俩姓啊！ 哎，省得你们领导着急，不是？ 这话，对对对。哎，我这过来，过来。 好， 我再问问你啊。 您问问我 啊 啊！ 你今年多大了？ 多大了 啊？ 多大？您拍板吧。 这有我拍板的吗？ 不是，我知道您需要多大的，对不对？ 该多大是多大， 该多大您猜吧。 好、 哦，您一猜您就猜着、啊、 让我猜。 哎，您猜我多大？ 我看你 啊， 80了。 我 80， 我80了， 对不对？ 对。 80， 您这领导眼力多好啊！一看就看出来。 哎， 嗯。我昨天过的80整寿， 你说多少是多少， 80， 80。 我看呢，你可不像80的啊。 啊， 那我像多大的？ 你顶大也就是18，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我18， 18怎么长这么老啊？ 啊，老十八， 十八。 啊，有句话，老实巴交，那就打我这儿留下的。 十八， 我说你80嘛， 是我是吗？我是啊， 说你18， 我又80，我又18， 这怎么回事啊？ 我虚岁是80，实岁是才18， 不像话。 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麻烦了这玩意儿，男的女的。那就看您的需要了。 哎，看需要 是，您需要我是男的，我就是男的；您需要我是女的，我就是那女的。 像话。 那怎么着？ 实事求是，你是男的，是女的？ 男的女的，您说吧，您说我是男的女的。 这让我说 啊， 您我说呀 啊。 你是男的， 好，说的太准确了， 对不对？ 我就是男的。 哦， 您这眼力好啊。 老婆 啊， 我说你不是男的， 我是， 你是女的。 对对对对， 对吧？ 对 啊， 您呐、 啊， 您是一针见血。 哦，啊，是女的， 我本来就是女的。 那么说，我错了。 您没错呀， 啊， 没错，您没错， 那就是我错了， 您也没错， 那谁错了？ 那就是我错了， 你怎么错了？ 谁让我长得男不男女不女来着？ 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又是男的又是女的， 这怎么回事？ 刚生出来我是女的 啊， 我是女的，我妈妈拿我当男孩子养活着 啊， 养来养去，养来养去啊， 啊， 也不是怎么回事啊，嘣、 啊 我变男的了， 什么玩意儿？ 像话， 像 话 啊！您 啊， 您 老再问问你吧， 还问我？ 你是几月生日？ 我说他是6月 啊，不 啊， 我说他是腊月， 他6月， 腊月嘛， 6月嘛， 我们俩谁说的对？ 谁说的对？ 你们俩先等会儿吧 啊！ 你们俩到底谁官大呀？你们谁管着谁呀？ 我说，我说，哎 啊， 我比他大， 你比他大， 没错。 喂 啊！ 你问我几月生日？ 哎， 告诉你， 嗯， 我是 几月？ 我几月？ 腊月。 我腊月生日。 哎，你腊月生日 啊？ 我可告诉你 啊， 我管着他，我比他大。 不是腊月生日， 几月？ 我刚几月？ 啊， 我6月生日啊。 我比他大， 我还是腊月生日。我 哎，我比他大， 我6月生日。 我们俩一边大， 我又腊月又6月生日， 这怎么回事啊？ 6月生出来天太热，回去待半年我才出来的。 听完了相声一仆二主以后，接着跟您聊相声中的吹捧。当时名满天下的马季在这段一仆二主中扮演了个大半辈子没混出头的人，很拍两位领导的马屁，这就是其中的反差和讽刺效果。面对着领导不同的要求，不断的要求改变自己的身份，最终的结果是自己拍丢了自己。所以呢，咱们就应该实实在在的做自己，做真自己，还甭染上那些吹捧的恶习，没好处啊。说到这儿，今天的娱乐大篷车也到站了。最后送上这首成龙演唱的歌曲《男儿当自强》，歌声中自己韩涛 代表技术叮当，非常感谢各位的乘坐，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傲气面对万重浪击，热血像那红日光，担此铁道不如金刚，雄心百千丈，眼光万里长，我把本土强